今天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调高104个基点到6.3387元。市场人士指出，尽管美元指数近期有所反弹，但后续继续上行空间可能有限。同时，国内经济基本面有韧性，人民币汇率预期稳定，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格局仍将延续。事实上，市场对美元走势也存在较大分歧。在经历过去的持续调整后，很多机构认为不宜过度期待美元指数进一步下行。今天央行重启公开市场操作，开展1000亿元7天、300亿元28天、200亿元63天逆回购操作。由于今天没有央行流动性工具到期，所以是实现净投放1500亿元。市场人士称，节后央行连续实施净投放，有力对冲了2月份税期高峰，以及 MLF 也就是中期借贷便利到期，还有 CRA 就是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到期等影响，预计市场资金面将继续保持平稳。数据还显示，本周周四周五分别会有逆回购到期1600亿元和1100亿元。世界银行日前发布报告说，中国接下来的发展还将依靠深化改革。按照世行的说法，从2020年到2024年，中国如果成功推进重大改革，那么年均经济增速可以达到 6.8%， 而如果改革力度和效果有限，那么经济增速可能是 5.7%。 本周三，也就是2月28号，国内油价将开启新一轮的调价窗口，目前来看，迎来两连跌没有太大的悬念。多家机构表示，当前国内成品油过剩压力仍然比较明显，后续行情难容乐观。此前，今年已经历经了3次调价窗口，其中2次上调和1次下调，累计汽柴油每吨均上调75元。如果本次零售价下调，预计将抹平2018年以来的所有涨幅，呈现下调的局面。北京昨天发布今年首期摇号数据，普通车中签率再创新低，1907人，也就是说将近2000个人抢一个普通小客车指标。据了解，2018年普通小客车指标是4万个，其中个人指标占比 95%， 共计38000个，将分为6期发放。另外，今年的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度达到54000个，将于第一期全都配置完毕。这也是新能源指标首次超过普通小客车指标的数量。接下来我们要和老年朋友以及家有老人的朋友重点说一说春节前后北京等多地爆出老年人被骗的消息。事实上，近年来多个机构都做出了调研报告，报告显示老年人已经成为诈骗的主要受害人群。在一些保健品公司和收藏品公司的内部，如何获得老人信任，研究老人的心理，也成为上岗培训的课程。在各种保健品推销、纪念币收藏、汇销、高息理财等骗术的围猎下，一些老人少则损失数千元，有的被骗光一生上百万的积蓄，负债累累。希望老人、老人子女能够在这样的局面面前保持清醒。好，最后我们来关注部分上市公司公告增持计划后却长期未见行动，成为监管层问询的对象。大家都知道，今年的1月末至2月上旬，二级市场经历了一轮急跌行情，为此上百家公司都纷纷抛出了所谓的股东增持计划。然而有一些公司却是迟迟没有实际行动的忽悠式增持，对此监管层也不手软，要求各公司尽快明确的内容，包括增持和回购的数量及金额、价格区间的设置是否合理审慎、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是否充分提示等等。春节前后，沪深两市公开渠道共发出问询函件27封，监管函14封。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资深的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你好，晚上好，大家新年好。 哎，新年好。首先请您简单的综述一下今天的盘面走势。 今天整个市场呢是全面非常热络火爆。整体呢将近 97% 的个股全部上扬，无论是从涨幅还是成交量来看啊，都是一个非常令人喜人的好现象。 今天的创业板大涨成为亮点，您认为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创业板足够便宜了吗？ 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各方面很多的利好消息啊，其中针对注册制啊推迟两年在谈啊，包括由于春节影响啊，最近已经有两个周末啊都没有推出新股发行的 IPO 的计划，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呢，对已经上市的中小市值的一些次新股啊，一些小市值个股啊，都比较有正面的一个推动。同时呢，由于最近啊，我们一些在科技方面的一些提倡啊，包括像360上市以后啊，专门给它有好的代码，包括像 5G 啊，包括一些新的通讯啊，包括这个芯片科技啊方面呢，都给了比较好的政策。所以呢，科技股今天整体是领涨市场的。那么中小创的个股里面有很多小市值的科技股呢，今天也受此影响呢，表现非常出色。同时从第三这个角度来看呢，前期啊，市场经过一轮调整之后呢，主力的一些大盘的蓝筹品种呢，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快速的向上的修复。那么相对而言，创业板的修复的力度相对小一点。那么今天呢，轮到创业板啊，整体呢出现一个向上的修复过程，所以整体上啊，创业板领涨今天的反弹，整个市场呢大家都非常开心啊，是个比较好的兆头，嗯。 刚才我们都谈到了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授权期延长到了2020年哈、啊。那么延长了两年、嗯、那么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支持创业板大涨的这个逻辑你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分析一下吗？ 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啊，整个 A 股市场主导的品种呢是大盘蓝筹股啊，他们的整体的涨幅也好，总体的估值水平哈、啊，都有了一个比较向上的一个提升。那么现在相比之下哈、啊，去年呢没有太多表现的创业板呢，结合我们即将召开的一些两会啊，在各方面哈、啊，无论是在这个科技含量方面，还是一些像环保啊。一些民生医药方面呢，在中小创里面很多个股，尤其是最近啊上市的一些次新股哈、啊，由于审核制度比较严格啊，含金量啊的包括这个可靠性方面呢，是有比较好的保障的。针对这个股民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增强信心。那么结合即将召开的两会呢，包括像一些雄安呐、啊，像水处理啊、环保啊。这些品种在整个创业板当中有很多细分行业的子龙头啊，细分行业这些龙头的估值水平和已经上涨的大盘蓝筹股相比呢，他们的这个估值洼地啊就充分的在显现啊。那么这也是今天啊整个小中小市值个股涨势比较喜人的主要的原因。嗯， 好，两会马上就要开了，有哪些领域值得我们期待？ 两会的话，我们考虑到主要应该有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像雄安啊，这也是明确的提示了啊，这个雄安要建成啊中国新兴城市的一个标杆性的榜样作用，所以雄安板块，里面涉及到例如像环保啊、基建呐 啊这些品种啊，都应该是比较不错的。其次，在我们过去的一年当中啊，这个供给侧改革啊，针对一些传统行业的一些供给侧改革之后。无论像钢铁啊、煤炭呢、啊，包括一些资源呢、啊，这些都充分的体现出啊，重新焕发出生命力。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面。再其次就是我们科技新方啊，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个各方面的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一些国产的，例如说芯片啊，例如说像 5G 啊，这些都是在整个两会期间应该会有比较好的，不断有各种的这个好的政策啊、好的建议啊。给提出，所以这三个方面啊，雄安啊，包括这个科技含量，还有民生啊，这个三个方面应该值得关注。嗯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根据您的了解，目前市场上对于 A 股有哪些分歧？ 就目前市场来看呢，一月下旬开始啊，一个亏商快速的受到欧美股市的影响啊，出现比较快速犀利的下调。那么下调之后呢？最近啊，春节前后开始的已经出现明显的止跌反弹，整个市场现在主要的分歧是在于2018年整个市场肯定会有机会，但是到底是延续去年继续啊在这个大盘蓝筹啊这些品种上继续发掘呢，还是说啊在去年没有表现的中小细分龙头方面，到底是会不会成为2018年的主线？主要的分歧应该还是在如何。在这个两个大方向方面去把握，可能看好大盘蓝筹的品种的朋友呢可能会更多一些，但是中小创当中的机会呢，我想应该是比较 应该值得去参与的。 好，谢谢张小青的分析，谢谢您，再见，张小青。 好，我们下周见。好，再见。 好，再见。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八点至九点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接下来我们要请入现场的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一起来聊一聊影视股的投资机会和风险。程建您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春节看电影了吗？ 哎呀，这个必须看了呀，还挺好看的，都还看了两场呢， 是吧？我发现今年春节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大家议论春晚的少了啊，议论春晚的人可能一年不如一年哈， 没错。 但是议论电影的人明显比前几年要多了， 没错。 甚至在一些啊三线城市哈，电影院在春节期间都是火爆的，一票难求的 没错。 这有一个数据啊哈。大年初一那一天，这个电影市场就霸气外露哈，突破了12.6亿元的票房，打破全球单一市场单日票房记录。那么现在啊，《红海行动》啊，还有《捉妖记二》啊，还有这个《唐人街探案二》的票房都超过了20亿啊，都超过了20亿。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影视股的投资机会。其实，在节前我们有一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谈到了这个，影视板块。值得大家关注啊，不知道大家在当时有没有买入。但首先我还是请建新给大家分析分析吧，就是说沾光的受益的公司他们都是在做什么呢？是什么类型的公司？ 咱们看到其实从一些新闻上咱也能看到，其实大概咱给它几个分类，咱也是说的稍微的就是通俗一点，有的其实就是有一类就是参与制作的。就是他们有一些就是参与到电影制作这一类公司嘛，就属于其实也算一个产出型的公司， 像华谊啊， 对对对， 光线啊， 对，这些还有横店，他们也是有一部分去参与了嘛，这是属于一类公司。那还有一类公司就是属于纯投资，那就跟咱们说电影里面有个投资人是一样的，这些公司其实也是参与了一些这些电影的投资，比如说我们看上杰森股份，他其实就是投了咱们说这红海行动吧。投来今天我们看也公告也说，哎，由于他押对了宝了，今年大概是又能把那个利润有一个4000万左右一个增厚。 是的， 这是 今天发布的公告吗？ 对，是今天发布的公告。 他只投了5%啊。 对，所以说这就是你看这类公司也，咱别看就投5%，就但是你能看出来，刚才您也说了嘛，咱们这样一个火爆的一个行情，其实虽然投了5%，其实对于一个商业公司来说，回报还是挺大的呢。 对，我这里。看到一个行业内部人士说的，就是说这个成本要乘以3，这个票房啊，如果是成本的3倍的话，基本上才能够赚钱。 这个也不太好去这么，就是大概他给您的一个一个，就是一个 估算， 对，估量嘛。但是为什么其实这么估算？我们发现其实啊，就也是一些的一些就是数据来给做了一些研究吧。我们发现其实确实。也许之前咱们都是认为说电影其实特别能赚钱，但是说随着现在的一个市场上的一个要求，我们发现这些电影的制作成本其实越来越高，现在给的3，您可能不知道您什么时候去聊的这么一个数啊，但是我不好说是到底乘以，但是我们能发现是其实现在每一部电影其实成本是越来越高，但是咱们看到也可能说回到上市公司，刚才咱们聊的嘛，参与一些上市公司或者制造的这些公司，有可能说哎我们利润有所减少，其实不是的。我们也是通过一些研究发现，其实那些高成本的一些电影，其实反而会带来更好的票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而且使就是咱回到刚才您也说，为什么说今年感觉聊电影人多了啊？其实我们也刚也是通过研究发现了一个数据，就是咱们不有一个叫豆瓣的一个对电影的评分嘛？我们发现今年我们的这几部电影。豆瓣评分是相当高的，而且有的是快赶上了一些国外的，也不是赶上吧，跟一些国外的一些，咱们觉得是美国大片，老说美国大片好嘛，其实跟他们那个评分已经非常好了，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们看到今年会反映到我们社会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你看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捉妖记二》的投资额是第一部3.5亿成本的2到3倍啊，7亿到10.5亿，这是。他这个安乐影业，是他们做的嘛？总裁说的。那么女儿国呢是新浩影业做的，说成本不低于5亿。红海行动是博纳弄的，博纳还弄过湄公河 啊，对对对， 是吧？那么湄公河当时的这个成本是2亿，这次红海行动是5亿啊。据说这个唐人街探案啊，他背靠万达嘛，是吧？他没有透露成本，但是呢。 陈思诚说了，在美国纽约拍戏特别贵，群演的费用就是国内的10倍。 啊， 就是现在这个投入你说的很高是吧？ 对对对 对 但是这次的这个口碑不错，票房也不错。那么股价我们不用说了吧，这几天的已经兑现了啊。 没错。 那么问题就是它是短期利好还是中线也看好？ 是这样，那要咱们短期肯定是我们也是知道，有一数据也是说，就是每这些上市公司，尤其是投电影这些公司，它是非常注重我们春节档的，这就是这个期间吧，因为它我们知道这春节档其实是对一家上市公司来说，有的上市公司在前几年来说吧，他们非常看好，也就是希望是靠春节档去来赚一笔钱。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其实刚才就像您说的，它会不会就春节档这么一个行情出现，但是我们也是通过仔细研究分析，我们认为就是这种现象它不只是春节有可能出现，我们认为今年来说，由于一些就是刚刚咱说的投入了一些增加，或者说我们已经开始慢慢注重了质量，我们觉得今年可能随着影片的质量这么不断的提升，其实还会使得我们这个传媒这一块还是非常有看点。 所以建新或者说你们团队的观点是认为制作的水准在提升。 没错。 所以说我们未来的预期会看好。 这是一个方面，我再给您说另外一方面，就是第二方面我需要一些辅助性的一个资料来给大家去说啊，就是因为之前咱们去说家居的时候也说过，现在这个市场上去消费的已经变成一个就90后为主的一个群体嘛，咱们通过一个就比如说今年的一些就是叫春运的一个行情跟大家说吧，就是坐火车的人少了，然后坐飞机的人多了。 那是因为买不到票了吧？ 也不是这个，就是因为大家其实说是开玩笑，但是想就是我们知道去如何享乐了，一方面是体验出了我们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 不差钱儿。 哎，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生活的追求也是高了，因为我们不再是为那些比如说低廉的或者说一个不太好的质量的一个东西去买账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面。另外一个90后这个市场我们也知道，其实有时候稍微说他们一点，就是说他们90后是爱享受，其实这个东西没有错，而且是引导了目前的这么一个社会的消费的一个潮流，所以说我们已经慢慢的注重起来了，这个对于质量的一个注重吧， 就是钱都花了，为什么不让我自己爽一点， 没错， 开心一点，舒服一点，是吧？ 没错。 就前几年啊，我们看到的这个电影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电视剧也好，它会利用这个粉丝经济去挣钱，就是大烂片也会有很多人去买单。 哎，对。 但是这个现象好像逐渐在发生一些改变。 没错没错。 或者说好莱坞的大片在中国就一定有人去买账。 没错， 这个现象好像在发生变化啊。 没错，而且我们还会发现，咱们从票价来看，其实从除去今年从17年往前到15年开始吧，到14年好像我们票价是不断的往下就是在减的，而今年其实首年出现了反弹，这也是非常很好的一个现象吧，也就说明其实大家已经开始为高质量的电影去买单了。 你说这票价这个啊，我查了一个资料啊，华谊兄弟的王中磊曾经说过，他说当时说的是这个2016年的事儿啊，2016年其实我们都如果复下盘的话，2016年电影市场是下滑的啊，为什么呢？他说就是非专业资本介入了，其中互联网公司的票补伤害了中国电影。 对对对， 就那几年价格战打得很厉害，什么一块钱看电影几块钱看电影， 对对对， 送爆米花等等，哎，今年这种少了。 对，其实这其实你这也是我认为是一种新形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开始，必须肯定你要打战争的时候，其实会有这么一个事件出现。但是随着我们市场上越来越认可，而且对我们互联网的一个，对于在咱们市场上对互联网的这个事物越来越认可，其实前几年虽然说肯定有渠道影响，但是现在慢慢逐渐健康了，市场成熟了，其实也会是我们造成我们票价有所起色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因素吧。但是我是还是认为还是核心的竞争力，核心的你东西好了，才是我们能看到整个一个票价起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原因。 金星相对来说还比较乐观是吧，就是不是说这春节一波就完了， 没错没错， 是吧？后面你还认为有高质量的作品出来啊。 没错。 那么具体到这个参与方是吧，是渠道发行啊，这个投资啊，还是这个影视制作呀，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像横店这样的， 对对， 上市公司。那么你更看好哪些，或者说这其中有哪些差异呢？ 是这样，其实我是刚才也说过嘛，咱们我们认为核心的要素就是我们今年看到今年聊电影聊这么多，还能说的稍微俗点，就是为什么核心要素在这儿，就是能看到质量起来了，而且还能看到一点，就是我们发现今年有几部片子，比如说像《唐人街》呀，还有那些《捉妖记》，都是前面有所铺垫过，一二对不对？我们已经把 IP 打好了，所以说我们能通过这个思路，一个就是一个我们投资思路就出现，就一个哪个公司有一个非常好的优质的一些题材，这是质量能提上去的这个公司，我们认为非常有投资价值，因为它是一个打赢我们这一场新就是新传媒市场的战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一个 IP 的延续性。他之前有个铺垫，比如说我们咱说预见点捉妖记一二三四五， 咱们不说捉妖记，比如说战狼吧， 啊对对 是吧， 战狼 没有呢， 对战狼 没有二呢， 战狼二三对不对，这样都是这样 有了， 对，这样能咱们铺垫过去之后，因为有之前的一个口碑的积累，所以说我们对你做系列的这一些公司连续去投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效应吧，我们认为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么一个方向，就所以就两方向，一个是把 IP做得好，一个就是在我们能把质量做起来的一个公司，就是我们认为在这场新的一个战争中是能取胜的这么两个关键点。 那投资方呢？ 投资方，那这个就是一方面是这样，投资方其实有时候还需要跟大家去提示一些风险，比如刚才也去说过嘛，就是咱们通过市场上报道来说，比如像捷成股份，我们说它押中了宝，其实一方面我们要看这个投关纯投资方它的以往的一些投资的历史，他有没有就是独到的一个眼光去看这个就是电影吧，看有没有一个好的，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对于投资方来说，他也是会投一些不一定是说有什么一二三这种投资企业，比如说他会投同样的一个题材，这个也是我们去看投资方的他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投资价，比如说今天你投了一个战争的一个那个题材的电影，你明天投喜剧了，这样的公司不就是比需要谨慎一点，因为他之前也许就他有投战争片题材这么一个经验，但是他你去投喜剧他不一定有经验，他不一定看得准，这是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我们希望大家是对一些这些公司有一个就是谨慎的一个态度吧。 好，那其实啊说的这个传媒行业啊，包括这里面的影视板块啊，也是要分周期来看的，因为一部影片它上映的这个周期就这么几天，是不是？ 没错没错。 那么它后续还有很多的作品，那这个口碑就会存在不确定性啊。 没错。 此外呢，这些上市公司它的股价并不完全和他们票房挂钩。 没错。 在下半段广告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复一下盘啊，远的不说，说近几年的啊，15年的16年的，哎，那个时候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股价呢就是两重天。 没错没错。 有些股价不好啊，但是呢这个票房还不错，是吧？ 对对对。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有透支的这个嫌疑？那目前来说有没有存在这样的啊风险？此外呢，就是我们在布局的时候要掌握哪些时间点，比如说你预计到节后这个市场或者是春节期间很火爆，你节前你布局，对不对？或者是有些这个消息放出来了，你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些布局？这些呢我们在下半段要和建新好好来聊一聊。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周一和周二我们会重点关注股市啊，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聊一聊影视股的投资机会与风险，稍后见。 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森新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小魏，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政院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丧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前半夜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 85%， 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40%， 最高气温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31分，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香露。财富大搜索周一至周二，我们会重点和大家来聊一聊股市行情以及一些行业和板块的分析。周三和周四呢，我们会重点关注大家的这个家庭财富的配置，以及家庭财富的传承以及安全。周五我们会重点和大家来聊一聊保险产品的选择和配置。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知名投顾程建新。程先生您好。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15年和16年那个时候的这个上市公司啊，影视板块当中的一些走势啊。16年国产影视48家上市公司只有5家股价上涨。举个例子吧啊，16年截止到12月31号万达院线跌 55%， 就那个年啊，华谊兄弟跌 47%， 光线传媒跌 35% 啊。那么总共有48家传媒娱乐板块的这个上市公司，只有5家是上涨的。其中呢完美世界啊是一月份复的牌啊，那么剩余43家都是下跌走势啊。那么为什么下跌呢？其实有人分析了，那一年电视剧市场不容乐观，有大剧没精品，大 IP 大制作大明星的加持也没有改变啊拂袖而去的口碑和人心啊。那么2016年收视和口碑的高峰集中在芈月传和欢乐颂。那么到了电影那块呢，就一下子停止了2015年的狂飙突进的增速，在当年一季度达到全年增速的顶点之后，后面就是形势急转下滑啊。那有人分析说，这个股价的缩水很大程度上与之前对影视板块的期待过高，热钱大量进入导致估值较高有直接关联。有人以光线传媒为例啊，说这公司这是站在17年的角度回顾啊，前面那些年上市5年，最高时市值是517亿元，市值增长率是 52.8%， 但是这公司的净资产收入利润增速远远跟不上市值增长率。因为我们知道股价的走势长期来看还是跟你公司的这个利润增长率是挂钩的，对不对？ 没错。 那么所以有人认为就是说之前透支了啊，那之前是个什么样子呢？15年啊，煎饼侠大家还记得吗？还有捉妖记和大圣归来，尤其是捉妖记后面统计的票房是超过了泰囧创造的 12.67 亿元的这个票房是24.38亿元， 嗯， 是这样的一个票房啊。当时呢说到这个捉妖记啊，还有点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成本当时我们不说了嘛，3亿多啊， 嗯， 那么不是被业界看好，不是被业界看好，那么行业巨头万达影视曾是它的这个发行方，但是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其投资的另外一部影片《煎饼侠》和它的档期相撞，后来就退出来了，错失了这个瓜分啊收益的这个机会了。但是呢，它是带动了 A 股上市公司北京文化的股价上涨。为什么呢？因为14年的时候呢，这个北京文化呀，把这个《捉妖记》的投资方浙江星河给买了， 嗯， 给买了。所以说，北京文化啊，它是那年7月20号复的牌，连续3天涨停，而且股价从最低的22块钱上涨到了7月30号最高36.8块，涨幅超过60%。就是说，就那一年，这个影视行业啊，很多人都看好， 嗯，没错。 但是到了16年，咵就不行了。所以你看，这影视行业周期性挺强的。 其实也，咱们说周期性也不是。看怎么分析了，因为这样，因为从也就是从15年开始吧，咱们知道有个那么个 IP 这么个事儿， 嗯， 对吧？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啊，刚才咱一直在说，其实这些片子来说，其实还是很优秀的，从票房上也能发现出来。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 IP 出来之后，公司没有，它就没有去连续，就是已经把我们的刚才知道从股价上有反应，大家去把这个还是对后市还很看好嘛。但是说你后来是怎么运用这个 IP， 其实之后或者说你怎么去选择档期继续延续你这个 IP， 其实是我们对市场上的其实一个大的一个就是一个预期。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好电影出来之后没有后续的，就没有后续的跟上。其实从咱们还是跟大家去一个用个都爱看的一个评分，就是豆瓣的评分，发现就是很长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出现一个稍微评分高一点的，其他就是一个评分平平的，然后你跟国外电影一比，就评分马上就下来了。这一个很大原因是我们没有去跟上，去如何去做这个 IP。但是咱们去看一些国外的一些公司啊，人家一个电影出来之后，周围的 IP 一下就上来，什么比如说那些像漫威啊，什么一些小人什么全出来了， 周边产品是吧？ 对，那咱们这个周边产品其实没有快速打开，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咱们 IP 这个概念刚出来，只是说对这个概念有很好理解，但是说如何去运用它的这，咱们市场还不算太成熟，所以造成了一些情况，是造成我们就看到说，开始是走了一波透支之后，之后的运营没有跟上之后，会整个在咱们进行一个回调，这是我们看到说，在经历这波回调之后，我们市场也是慢慢对这个，就整个一个就是这个电影这个行业这么一个慢慢的一个转化吧，或者说一个思想的，就是说之前你也说过，咱们都是烂片还有这么多票房，其实就把那个现象，其实之前习惯的那种现象，但是市场上越来越不买账了，它需要市场上去慢慢的认可现在一个新时代，去要我们再把内容做出来，才能获得这个市场的时代这么一个转变。 嗯，它这个比如说和这个汽车不太一样，这一款车它火能火好几年 啊，对， 都得加价啊， 对对对， 或者说和这个其他的一些消费类的产品不一样，是吧？它可能这个东西它持续卖好，持续卖得好，大家不需要你老出新品，但是电影不太一样。你隔几个月没有东西了，我们就觉得怪怪的了， 对， 是吧？没什么可看的。 咱们看刚才其实是也是跟咱们之前也聊过一个事儿，就是说，为什么说人家那个迪士尼他老开迪士尼乐园，但是人家咱奇怪就是，除了好像说除了东京的一迪士尼乐园，其他都在赔钱。为什么 哪的赚钱？东京的赚钱。 对，东京就是其他都在赔钱。但是说为什么迪士尼要做这个？其实这也是刚刚咱说的是啊，迪士尼他开这些乐园，其实就是想让大家去记住这个东西，去记住我迪士尼那些米老鼠啊、唐老鸭呀、还有反正那些小卡通形象吧。那他们就是在 不，一看你就没去过。 对，是确实没去过。 只能说说唐老鸭和米老鼠了。 对，是这个。但是他的一个用处就是他在不断的更新。他们的这些公司的相关的一些 IP 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咱们一提迪士尼乐园就知道，就刚才就像我都知道米老鼠、唐老鸭，对吧？他只要一个，他的这个东西不会在我们思想中去 磨灭掉，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运营方式。 那你觉得未来这些影视公司的风险点在哪里？ 一个就是刚才咱说的，就是一个其实影这些传媒影视，我们认为其实对一些 IP 的一些培养的成功与否，是他们一个非常在之后我们非常看好的一个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如说给大家去自己一个观点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战狼二》其实非常就是感觉非常好，对吧？但是我们知道《战狼三》其实有一些变化，主演的一些变化，咱们没有办法去预期说我们《战狼三》到底符不符合我们。就是消费者的口味，对吧？这就是一个不确定性。我们所有认为对不确定性，其实都是一个风险点的一个存在。就给大家简单的举了个例子了，就这样的。 说到《战狼二》，确实也是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被很多人看好， 没错。 包括观众对他的这个反应呢，一开始的时候， 没错， 还没有上映的时候也是一般，但后来这硬是靠口碑给带动 起来了，没错没错。 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看了一篇论文，有人用那个统计的方法，用这个回归的方法写了一下这个公司的这个股价和这个票房的关系啊等等。前面我就不说了，我直接念他的结论啊。就是说传媒公司主导制作和发行一部影片，那么如果预期不高，票房后来超出预期，股价有一定概率的这个上涨，是吧？ 嗯嗯。 那如果这个票房高也达到预期，但是受益方很多，就很多人都要分钱，是吧？股票的价格并不会出现显著的异常的收益。 嗯，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这个投资的时点。那投资的时点应该注意点什么？ 其实就还接着刚刚您说，其实它很简单，就是反映到我上市公司其实也盈利的好坏吧，对吧？但是说咱们回到那个就是去回到去如何投资的时点，其实我们虽然说就是咱们说电影来说吧，这个东西的质量已经是现在被市场所认可，大家愿意为高质量的电影付出更多的钱，也会同样增厚一些上市公司的利润。但是还是就是你得选好时间，就是咱说白了，你如果没有春节，大家都没那么时间去看，照样大家票房也起不来。所以说我们还是就是你就看，其实我认为几个大，就是跟大家说简单粗略点，就是咱们几个大家， 对吧？长假小假， 对吧？暑期档，就是学生们放假，其实学生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电影的一个消费群体。大家现在也是，大家聚个会去哪儿？我跟我妹妹他们聊天，就是他们现在也都知道说能在家里面去那个看个什么视频啊。但是大家一个聚会去干个什么呢？大家去电影院看个好电影吧，其实也不错。随着说我们那个设备得好，所以说这样的一些，尤其是寒暑期档，再加上一些节假日的档期上映的电影，其实我们就是它所关联的一些上市公司来说，我们咱们提前去布，在这个时间点上提前去布局来说，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几个时间点的一个，不是只提前点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方法吧。 那具体到影片和它背后的这个发行制作投资方， 那 有没有策略上的选择呢？ 这个其实我策略上是有，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摸索和猜测，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说，不建议大家去投一些不确定的事情。 那我们就分散吧，别把鸡蛋放在一家影视公司里吧。 对，比如为什么给大家去举这个例子啊？因为咱们比如说像鸿海行动来说，去看集成股份啊，就是说它也是说我们公布出来说它之前说咱们去压。压鸿海行动其实不好压，但是说也是能看出一些苗头，说有题材性的延续嘛，因为这种，所以说咱们还是需要多方位去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其实还是不是说去押宝一些就是去猜测这么一种投资的一个策略了。 就是你自己还要对它的这个产品做一个研究， 没错没错， 包括现行的股价是不是已经被这个预期是炒上去了，对吧？最后它这个票房又不如预期，那最后你就麻烦了。 没错。 此外我刚谈到那个分散投资，你认为可不可行？ 分散投资这个分散投资这种理论其实一个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刚才你也说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其实这是一个不管是去哪儿投资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策略。 嗯。 但是分散投资大家也是要看怎么分散，其实比如说咱说个极端点了，我把 A 股上的所有股票都买了。其实也是非常你绝对不会说是那个出现一个那个大的一个波动，但是我们分散投还是把 您大概看好的那么几个方向去进行一个大、嗯、去进行一个分散，还是一个好的一个策略嘛？ 好。另外呢，其实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某一些影视制作公司，他们还会受到政策的影响啊。这个不为不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重点啊。反正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些网剧，它就会啊勒令修改，或者说下架。 啊对对对 是吧？或者说修改后再上架等等，那这些因素呢？其实大家也要啊、做一定的这个风险预判啊。 没错，没错 啊，不要认为网络就是法外之地。那您真的是比较天真了哈、啊嗯。现在对于网络的这种要求也是越来越多的，也有一些影视公司他们会主打网剧啊，或者是网络电影等等啊。 对对对 但这其中啊，除了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些因素之外啊。政策方面的这种监管、 嗯、 啊，也是大家应当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啊。 没错。 那今天我们聊这个影视板块啊， 嗯， 啊，基本上就快结束了啊。最后再聊一个点，就是影视、嗯、公司当中的这种并购重组的风险和机会。我们以这个万家文化为例吧，哈、 嗯， 那赵薇当时哈、啊、这个大手笔啊，后来呢也没有成功，也被这个监管层给是吧进入批评了啊。 没错。 那么很多股民也就被套住了，这个万家文化现在不叫这名了啊。 嗯， 最高的时候股价是100多啊，现在才6-7块钱啊，你想想这亏了可能连内裤都没有了。 确实、 啊、那我们抛开这个影视这个领域不谈啊，就是谈其他的这种所有的板块的公司，这种传媒并购的风险我们应当怎么来看？ 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做并购之后嘛，其实还是对于它的这么一个预期的放大。所以说我们其实这种预期的如何去放大，如何去理性看到它的放大的一个程度，其实是一个我们看到风去判断风险大小的这么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吧。就比如说就赵薇这件事情，其实咱们就是理性说来说，他用了自己的明星的一个效应，其实咱们也知道他杠杆率放得很大，使得我们看到把我们所收购的公司其实价值被带动了起来，但是它真实的内在价值是多少，是如何去放大到多少，其实这是我们需要根据每个个体去判断的。所以说无限的放大，咱们能这么跟你说，东西就是气球吹得太大它肯定容易爆的，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能看到就是风险，就是你们一定要风险的把控度要有，千万不能说把它无限放大，这是一个非常我们需要去看的一个点。不管是传媒吧，任何一个行业的一个并购都是这样的。你不能说去并购这个东西，是你不能把它的一个好处说的无限夸大，本身这就是一个风险的一个体现。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适当的放大就是好，而且你会去对标一下你同行业的一些公司，它你溢价是可以，但是你不能溢的太多。这就是我们能看到说其中风险是如何控制的。 好，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啊，也跟建新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其实在中国有几家非常不错的传媒机构， 嗯， 那么他们会写出啊比较有责任性的报道啊，甚至是当时在写报告的时候还遭到某些公司啊的律师函啊，或者说呢、嗯、说我们要跟你对簿公堂的啊，这样的一些、嗯不能算威胁吧、 嗯、 啊，反正是这样的一些啊斥责之声， 嗯 啊，但是事后证明他们的某些报道是有一定的道理和依据的。那如果并购重组过程当中啊，传媒界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严谨性的分析和报告，那一定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啊。 没错没错 啊，这不是一家公司有过这样的经历了，很多家公司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嗯、所以说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从传媒的角度来看、嗯、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了，就是财富私人定制。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有部分散户在听，所以说我们这块的内容呢都是和一些听众朋友自己炒股操作一些股票有关、嗯、好，马上进入今天的财富私人定制。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听众李先生32岁，上有老下有小，但是自己呢却拿着全家人攒的这个买房钱高位重仓买了乐视的股票啊啊！春节前反正很多极端的事儿都想好了，最后在朋友的劝慰下心态稍微平整了一下， 他想问他想问的问题是很多人被套住之后都想问的问题。 嗯 啊、嗯、还能回去吗？这个回去你高位重仓啊，高位重仓、嗯、还能回去吗？这个能说对的人估计也能 回。咱先别说回不回去，咱先还是从头来分析一下。刚才一直在说，刚才您也说，就是拿着全家人买房的钱，这个本身就是我们在节目中多次强调，这个东西是肯定不是建议大家去投资 的 心态。对，因为咱们一直在强调说，这笔钱，就是您拿出来，就是几乎是几年不太需要它去用，也不是说救命的钱，一定是大家拿着去感觉，就是说的就是稍微过点，就是哎，就是。感觉这钱先是若有若无的感觉，回来给您个大惊喜，这种钱你是在用，这是一个最顶层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乐视，咱知道高位重仓。那其实在咱们乐视那个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前吧，其实是那个市面上也有一些报道会出来，就是说说到乐视已经出面临了一些财务的问题，就像您刚才说，就是主持人也说过嘛，就是媒体的一个报道不是都是，所以说有可能有一些是就是那个像八卦似的，但是有一很多那个不是无风不起浪嘛，就是出现问题之后这种投资方法就不太适合，因为毕竟当时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你听到这种报道首先会有思考，这个报道是真的是假的，对吧？但是这个思考的过程其实也一个是对一个，就比如说对一家上市公司或者对一些事件的一个它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去把控。但是我这位朋友估计有可能他就没有进行一个思考，没有进行一个风险把控，他既然能重仓干进去，其实就不太是像做过风险做过思考的这么一类的方法。所以说建议大家不论是听到一个信息，咱们事后来看不论是真和假，但是遇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建议大家还是去思考。但要是咱们说两种情况，如果说您这个信息咱您觉得啊判断完之后其实没有，就觉得说没有多大影响，其实对于您投资的策略就是我先打底仓打一下，然后等待这个信息验证了它的真伪之后、 嗯嗯、 您再坚持自己的判断、 嗯、 而不是说像刚才这位朋友，就是之前虽然有信息我不知道您看没看，但是看完之后还是重仓买去，那肯定就是这种行为就不太鼓励的嘛。 好，那之前的事我们说过了，反正也不能够回去了、 嗯、 不能吃后悔药，也没有卖、 嗯、 那么他现在问的是以后的走势。你看最近吧有敢死队或者是说风险偏好很高的人直接进入，你看乐视最近涨了几个啊，这个六点多的九点多的八点多的，今天没怎么涨微跌。 对，是这样，因为那个乐视网经过了这些前几天的一个连续修复之后，其实因为咱们在之前也有很多券商对乐视网进行一个它的一个资产一个测算，已经大概给出了一个乐视网的一个合理的价位、 嗯、 其实咱们看到就是咱们不管说是敢死队还是什么，其实这一些朋友们其实还因为认为理性度比较高，因为正好是在之前我们券商们给的一个合理价位区间，所以他认为从这儿重新起点 嗯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线、嗯、而且最近再加上一些他们的一些改革啊，其实进行一个短期的炒作，这一些波动其实还是算合理的。但是首先我们要知道目前就是我们看到有敢死队去进入的那个时间点的一个价位，其实已经到了它的合理价位区间范围这么附近了。所以说这一块的投资我们认为还是就是较为理性的了。 嗯， 但是呢说咱们说回到那儿是还是看公司之后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乐视已经进行了一些内部的一个变革吧，也是会变成一个新乐视这么一个重新那个面貌出现。所以说这个你说后市怎么看，我们还是目前来说先观察一下乐视之后的一些发展再进行一个定论了。 那以他个人的操作策略来说的话，钱是用来买房的，现在估计买一个厕所都够呛， 有点悬啊， 是不是？ 嗯， 那他该怎么办，要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呀？ 他现在这种方法是看其实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用多少，现在目前来说其实您在就是看承受吧，因为您赔的实在是有点多。那怎么看呢，就是说现在让您全抛也是不太合适，您就稍微先等一等。因为我们从目前的一个市场上或者一些信息反馈来说，对于乐视之后的一些发展还是就是还是很健康和良好的。所以说目前您还是先稍微等一等，去看看它 股价的目前在企稳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一解方法。但是您在日内其实就是它毕竟不可能说一下再像跟之前调这么深一下再起来，这是不可能的嘛。而且就是有价值存在，您要是对于这支票您可以先慢慢的先还是通过，如果技术成熟的话，您先慢慢做一点 T， 把成本先一点点往下降，再稍微降一点的时候把一部分钱拿出来，咱们一是因为您要买房对不对，先往理财上投一投，再慢慢就通过一些成本的降低再获得一些钱，再拿出来我们根据市场上的热点啊，或者说再根据市场上的一个风向啊，再进行一个别的概念。 我估计老婆已经不能再给他钱做 T 了别说去做别的了 对，就是慢慢的去做，就是您的就是说这在这只比如说现在啊，就咱说这一共是值五万块钱了，这些就是您的标准新起点，您通过做 T 所累积上来的钱咱拿出来咱干点别的事儿，是这么个意思，这么个一个方法了。 嗯，好。所以说我们买股票的时候即使你特别看好也不要啊太急于求成。 没错没错、啊。 太急于求成。 嗯。 那再来看这位朋友，他在影视公司上班，王女士，对影视股很看好，就想买一些但缺少技术策略啊，问问嘉宾该怎么选股。 啊、 选股， 选股说您要是对技术策略不太熟的话，还是就是按我刚才给您说的一个对今年的一个传媒的一个思路，就是它有优质的一些内容的产出的这些公司，其实您就是应该去关注一下。而且您我看这刚才咱说的这位朋友其实也是在传媒公司上那个去上班嘛，他其实他对这些我认为你上班对行业肯定很了解，所以说他的一些这样的判断我觉得还有的，您就通过这一点判断 啊， 其实也是可以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法了。 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还有一分四十秒、就是这个问题我想再问问您哈。 嗯， 有的人就在这行业里面非常看好、自己买了不少公司的股票、最后发现掉坑里了，这样的案例我好像听到不是一个两个了，不少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避免什么样的坑，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就还是我跟你，其实就是我觉得你既然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你技术分析其实可以先作为第二个判断，一定是从基本面看您了解什么，一定就是看好什么，就是因为很多我认为掉坑的其实它不是说就是它基本面不好，而是说觉得不好的心理承受不太好，就是说你的研究的或者你的坚定的信心不太够。 嗯， 因为我们其实从个大面统一来说，还是哪个行业的人去买哪个行业的上市公司，它其实它所盈利的一个 几率 还是很大的。 所以你刚才认为的是个人的定力， 对，一个还是 出了问题是吧？ 对，而且还是你的经验，其实要比一些别的行业的人买的经验还就是经验还是大的很多的。 嗯， 所以还是你看好了，一定是根据逻辑，你得对啊，别说，比如说传媒影视，您这一头就投那个质量非常差的公司，你就想找一个超跌反弹，那个不是这个逻辑，您逻辑也一定要对，然后再抓住相应的上市公司，这么个逻辑。 好，今天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日后我们的这个股市分析栏目当中呢。板块当中我们也会请到不同行业的从业者啊、跟我们的这个投顾一起来分析。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明天再会。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